张敬民，第三集。 吴德胜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留党察看的处分，并调离宁远乡，由宁远乡副书记代理书记和乡长职务。这件事在全县干部群众中产生极大的震动。不久，石成在下乡途中突然剧烈呕吐，被送到了大同二院。这件事只有王林海